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5，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评委媒体见面会在今天举行；中秋小长假全市公园纳客201万人次；2021卢沟晓月中秋文化活动亮相北京园博园。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中秋假期即将结束，市文旅局发布了消息称，假日旅游安全平稳，旅游市场井然有序。中秋节期间，也就是9月19号到21号期间，全市重点监测的202家旅游景区和地区累计接待了游客309.2万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76.6%，营业收入超过2亿8000万元，和2019年同比增长了64.9%。游客接待量排名靠前的景区是王府井、南锣鼓巷、首创奥莱、什刹海以及乐多港。五 A 景区当中，颐和园、天坛、故宫、圆明园和八达岭排名前五。乡村游累计接待游客130.1万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6.9%，营业收入超过1.9亿元，和2019年的同比增长了61.3%。接待量前三位的是密云区、怀柔区和延庆区。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评委媒体见面会今天下午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天坛奖的国际评委评奖委员会主席巩俐携评委陈坤、陈正道、乌尔善、张颂文出席了见面会，分享了他们各自的评奖标准。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主持人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各位评委即将开始天坛奖的各个奖项的评审，跟大家说一说他们的评奖标准分别都是什么呢？ 本届天坛奖呢有15部的中外影片来入围，那么其中有3部是中国影片。那么天坛奖的国际评奖委员会呢一共是有7位，那么其中呢有2位评委，像雷尼哈林和纳丁拉巴金呢是受到疫情影响，他们会在线上来参与评审。那么其他的评委呢是在今天出席的这个见面会。那么巩俐呢是其实担任过多个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团主席，那么在被问到为什么会在疫情防控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接受天坛奖评审的工作时，他还是表示他认为这个疫情是暂时的，电影是永恒的，他认为没有什么困难会阻碍他为自己喜爱的事情做一份贡献，所以他来了。而谈到这个评审的标准，他也是表示其实作为一个评委，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其实会非常理性的去看一部电影，不会把自己的情感放进太多，因为要看电影当中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当他看到一个好电影出现的时候，理性就会变成感性，也就是说他被感动到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部电影就是他心中最喜爱的那部电影。而在评奖的过程当中呢，他也认为每个人其实都会自由的去讲述自己对于每一部电影的评价，大家都会用积极专业的态度去对待每一部电影，不会有任何的限制。而导演陈正道呢，也是认为电影节的竞赛片其实是不同作者的表达，那么这些电影呢，往往是不能比较的，换一个立场，换一个思维，他们都是很好的作品，所以他会比较理性的来对待天坛奖的各个奖项。而演员陈坤呢，是第一次做评委，对于最佳男女主角和最佳男女配角等众多表演类的奖项的评审标准呢，他也是表示，演员的表演其实很重要的是要符合导演和整个影片的类型，那如果这个表演是真实的存在于这个电影的类型的世界里面，同时他又能被感动到的话，他就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表演。而好的表演其实也特别的个人化和主观，他也期待评委们接下来一些讨论。而演员张颂文也是透露了，其实在评审过程当中他很开心，就是没有人提前跟他们进行一些影片方面的交流，而是让评委自由的去观看影片。但他认为呢，其实不同国家的电影都是在表达人类的事情和人类的一些情感，只要能触动到他，在他心目当中那这就是一个好的电影。而细分到各个奖项的话，因为他还有像最佳摄影、最佳美术等等这些奖项，那这是一些专业范畴，但是情感的共鸣 名会是他评判的第一标准。那么在接下来北影节期间呢，评委们就会来看片评片，天台奖的各个奖项会在北影节闭幕式上揭晓。 好的，感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迎来了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记者在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中秋节当天全市公园风景区共接待了游客105万人次，比前两天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三天以来共有201万游客走进了全市的公园，和去年同比相比呢，减少了41%，与2019年同期相比减少了47%。全市共有26家公园景区迎来了超过10000人次的客流高峰，其中颐和园日均游客量超过了3.4万人，动物园的日均游客量超过了2.7万人。今天晚上的7:30，以“月满京城，行喜中华”为主题的2021卢沟晓月中秋文化活动，在永定河畔的北京园博园举行。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进清，你好。 你好，乐陶，听众朋友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好的。今天的活动呢，这个现场是在园博园的岭南园，这个舞台呢是搭在水面上的，以这个亭台为背景，那水中呢还会飘出雾气，跟现场的节目相呼应。那么加上舞台对面观众所在的这个楼阁，就是观众对面就像还有一个大的圆月挂在空中。那么我所在的舞台的南侧呢，是正在流淌的小瀑布，哗哗的水声响彻在这几米范围内的一个小小的园林里，你就感觉像是一场穿越演出。那么2021卢沟晓月中秋文化活动呢，有这个明月几时有、月是故乡明等篇章和尾声五部分组成，一共有12个节目。这里面呢既有传承了传统文化的新编京剧明月几时有，还有非遗怪村的太平鼓、月圆丰收享太平，还有原创的戏歌风景如画，还有快板妙笔生花看风台。那么就在刚刚呢，这个儿童合唱了一首卢沟谣，这个表演刚刚结束。那这首曲子被传唱了很多年了已经，但是今天再唱起来，观众席的观众还是饱含深情的合唱。那么刚刚呢，我了解到这个演出结束的时候啊，在场的这个丰台区的抗疫先进代表，还有模范人物和现场的演职人员等以及观众呢，将会一起来合唱《国家》，来为整场晚会收尾。那整场晚会到目前为止给我的感觉就是，既文艺性的表现了中国人对粤文化的一个情思，也通过舞台剧这个照应古今的历史，给人印象非常深刻。乐陶， 好的，非常感谢进清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记者在市园林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月圆京城行喜中华35项系列游园活动在雨中也是拉开了帷幕。三天的小长假，北海、景山、天坛等北京市属的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了中外游客60.4万人次。在小长假期间，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游客接待量位列前三位，分别接待游客10.47万人次、8.07万人次和7.33万人次。各家市属公园通过制作纸艺灯笼、手绘兔爷、手工月饼和诗词赏析等活动，解读了中秋节习俗的历史变迁，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供红色文化的义务讲解，受到游客的欢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8，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纯牛奶，自然好品质。即日起上京东旗舰店，中秋大促，更多优惠等你来拿。三元，投入所爱，持续新鲜。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中粮福临门营养加亚麻籽油，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段玉龙，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中秋快乐。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以下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聊一聊这一年度的搞笑诺贝尔奖。其实呢，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已经向各位简单介绍了一下搞笑诺贝尔奖呢，虽然听起来它的研究题目和研究方向呢有那么一点无厘头，甚至很搞笑，但是啊，它的研究结论都是非常科学的，而且呢，从某种角度上说，这才是还原了科学本真的样子，因为科学家就是要有好奇心，而且要去解答这个自然界的许多的秘密。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其中的一些奖项，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那些没有说完的获得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奖的奖项。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科学顾问寿陀。寿陀晚上好。 哎，各位听众晚上好，玉龙晚上好。 接下来我们就直奔主题，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搞笑诺贝尔奖当中的一些奖项。这个奖项呢，我觉得各位在生活中啊，一定常常遇见过，而且我猜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这个场景是什么呢？我们走在路上，脚踩到了口香糖。而我们说到的有关口香糖的研究，就是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奖的生态学奖。生态学奖呢，告诉我们废弃的口香糖上有什么。研究者呢，收集了五个国家路面上的口香糖废弃物，发现了上面残留人体口腔常见的细菌种类，而且呢，几周之后，这些细菌啊，会逐渐被环境中的菌群所替代。这样的结果呢，其实并不是很例外，但是呢，是第一项从整体上揭示口香糖废弃物的细菌组成的研究者。获奖者呢，在论文当中写道，这些微生物不会轻易的降解，说明随地乱吐的口香糖垃圾很有可能成为病菌的载体，但是呢，也说了，这个也很有可能成为法医的潜在证据啊，这个前后的落差还是蛮大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寿陀来聊一聊废弃的口香糖上的细菌到底我们研究它有什么用呢？ 这个呢，就是口香糖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国家其实还不是特别的能让大家能够感同身受，因为随着我们的这个卫生习惯的改变，本来呢吃口香糖也不是我们的特别流行的一种这种生活习惯，而且大家现在已经非常的讲卫生了，我现在在街上踩到口香糖的那种概率已经非常非常低了，但是如果在某些国家，比如像在美国，大家吃口香糖吃的非常多，然后呢，这种就是踩上口香糖这种情况是，就是在大城市里面，在市中心是很容易碰到的，甚至在有些地方，像口香糖粘在墙上都变成了艺术品，那个是在这个西雅图有专门有一面墙沾满了各种各样的口香糖，大家都要去朝圣去嚼口香糖，粘上面粘的满墙，五彩缤纷的口香糖。啊，都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地标了。而这东西呢，就是说对于美国人来说，他觉得这个事儿，他非常值得研究，因为口香糖特别多。在这个研究呢，又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你看这个口香糖能够携带很多的个人信息。说到个人信息，大家都非常敏感啊。说这个要不要泄露个人信息？确实，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说这种个人的生物信息，以前大家不太在意了，但是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大家对个人生物信息的保护也越来越敏感了。比如说像指纹啊，比如说像这个声音啊，比如说像虹膜啊，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种，包括刷脸啊，对不对？其实这种都是个人生物信息，就是越来越敏感。而且还有现在就是不光这些表面上的生物信息，还有那些从我们的这个身体不小心脱落出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口香糖里面，它不仅仅是一块被嚼的没味儿的口香糖，它里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宝库，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信息。它就不光是说一看说啊，这是什么牌子的口香糖，什么